上次佛经故事讲到悉达多太子坚决拒绝皇室的物质供养之后，继续访读，一直去到贫奇山探访柯罗兰道长。今次故事开始就是讲悉达多太子半途经过摩羯陀国，受到市民和贫婆娑罗王的欢迎。 喂，前面有堆人好像围住啲乜嘢咁喎。喂，你估做乜嘢啦？ 係噃，唔知为咩呢，好巴闭咁喎。咁大堆人我哋逼唔到埋去㗎。喂，不如问下行仲好啦。 好难得，好难得。 喂，佛哥，嗰堆人围埋你做乜嘢呀？ 真係要讲俾你哋听，等你哋开下眼界呀。 吓， 係咁㗎。 今朝一早我哋王舍城嚟咗个沙门，佢仪表高雅，态度安详，样子好得人尊敬。 哦，见到个沙门系嘛？冇咩特别啦，呢度时时都有沙门经过噶。 但系呢个沙门好特别噶。 咩话？好特别？喂，佢系点噶？ 原来佢系皇族嘅后代，为咗学道，宁愿舍弃荣华富贵。咧，我哋社里头有啲人见过佢啊，认得佢啊。咁咪传开咗咯。 哦，原来啲人嚟向佢供养系嘛？唉，唔怪得咁多人喺度啦。喂喂，系咁啊，等我哋埋去瞻仰下佢嘅风采啦，睇下佢系点样都好噶。 好啊。 侍卫， 在。 我坐喺度好耐啊，睇见有个沙门坐喺嗰边树下，成朝都有人同佢讲嘢，又有啲人向佢顶礼。所以我就派了三名侍卫去打听一下嘅，乜佢仲未翻嚟呢？ 回禀皇上，三名侍卫啱啱翻到。 嗯， 回禀大王，方才微臣奉命去打听嗰个沙门，原来佢本来系一个太子嚟，而家学道，啲人民好钦敬佢，所以向佢行礼同埋供养。 太子 系 喺边度嘅太子啊？ 系加皮罗卫国嘅悉达多太子。 加皮罗卫国太子 是 我见过他的，不过现在隔得这么远我都看不清楚。他好像有些东西跟人说的，是吗？ 是啊，大王，他是有跟市民聊天还教他们。 嗯，那他讲些什么你又听不听到呢？ 大王，我听到他跟各种人聊天，各种的教法都不同。 啊， 譬如他同啲年青人倾偈，就教佢哋勤力同埋孝敬尊长。对啲成年人就教佢哋尽忠职守，力求上进。 咁奇？咁呢个悉达多直情系一个长者嚟噶。嗯，呢种人我要结识佢。 啊，大王啊， 嗰、 那个悉达多太子起身啦。 啊，系噶， 佢唔知道想去边呢？使唔使微臣阻止佢离开？ 唔使，唔使阻止佢离开。你净系看住佢去边处就得啦。 系啊，大王，佢而家好似出城噃。 嗯 啊，仲有啲人跟住佢去添。 啱啦，学道嘅人系要去郊外山林嘅。嗱，你而家跟住佢一程，睇下佢喺边处休息，就派人翻嚟话俾我知，我即刻去拜访佢。 系。微臣告退。大王啊，前面那个树林有一块草地，悉达多太子就在那里休息。 哦，那好极了，我即刻就去拜访他。现在我落马步行去到个面前先。啊，仲有，你同我去就得啦。其余侍卫兵马全部喺呢度驻扎。 微臣遵命。 啊，呢度真系幽静，风景都好雅致。悉达多太子同我喺呢树林度真系妙极啦。 系啊，大王，呢度嘅风景真系好靓。大王啊，你见唔见到啊？悉达多太子家夫坐紧喺磐石上边啊。 系啊， 啊，呢度真系好。正话仲有啲树木掩养遮住视线，而家入咗嚟树林呢度，原来别有天地，真系柳暗花明又一村噃。 系啊，原来透过啲树木入到嚟呢度系咁开朗噶。啊，一块咁大嘅青草地，有啲黄色嘅花仔点缀喺上边，啲阳光好明亮，又好柔和。真是舒服、啊、 你看照到悉达多太子全身都光辉闪耀，几令人敬重。 是 啊， 不知为什么我好像满心欢喜，好仰慕他，好想赞美他咁。 大王啊，既然来到了，你就赞美他，你可以跟他倾偈的。 没错，我这么远来到就是想同佢倾偈谈道。不过咁，而家佢正在家夫座收紧禅地，唔好骚扰佢。等阵先。 系，大王，请恕微臣失言。以一个一向养尊处优、居高位嘅太子贵族，竟然会放弃自己习惯嘅享受，嚟过一啲完全陌生嘅生活。微臣真系唔明白， 咁你就有所不知啦。佢学习心灵潜修嘅行动都系生活啫，不过系人生第二种方向啫嘛。嗱，你睇下悉达多太子，佢而家低眉垂目，端身正坐，佢嘅面孔显现出几安详，神态几恬静，正系咁就已经足够表示出佢嘅满足快乐。人不是一定要高官厚禄、安富尊荣才有幸福的。 大王似乎好欣赏悉达多太子咁噃。 系啊，仲使讲？如果我唔系欣赏佢，我又点会咁远由城里边嚟到郊外探佢呢？ 咁又系啊，大王，而家系咪行埋去探访佢呢？ 咪住，等我攞啲水帮佢洗脚先。 大王， 嗯， 虽然我哋本国嘅规矩系当有人客嚟到屋企探访嘅时候，为咗表示对人客尊敬，系要攞水帮佢洗脚，同佢清洁。 系啊， 之但系而家悉达多太子唔系到皇宫去拜候大王，咁又使乜攞水帮佢洗脚呢？ 哦，冇错，三零侍卫。你都是好识规矩，你的意见好啱。事实上我是无需要咁做的。但是悉达多太子踏入嚟我的国土，我是主人，为了表示尊敬，我就有义务依照俗例去做呢。 啊，大王真是礼贤下士，微臣非常钦佩。 嗯，好。咁你而家带我攞啲山水返嚟呢。 大王，等微臣去搵就得啦。大王坐喺度休息一下，微臣好快就翻嚟， 得唔得？我一定要自己去揾，咁至可以表示我嘅诚意嘅。 咁啊，好啦，大王，前边有溪涧，嗰啲水好干净嘅。 好，咁你带路咧？ 系， 呢树树木咁秀茂，附近梗有溪涧。 大王，呢度就系溪涧。大王，你睇下啲水几清，好干净。 啊，系噃，真系好清好干净噃，直情饮都得嘅。好，等我洗干净对手先。 啊，大王啊，你睇下几得意，啲鱼仔都数得到啊，啲水好清啊。 好啦好啦，攞两个净水瓶过嚟。 系，微臣预备咗噶啦。 嗯，这一瓶是要来供养悉达多太子喝的，这一瓶呢就是要来跟他洗脚的了。 好，等微臣拿着他。 好， 啊，太子出定了。 太子，我是摩羯陀国的国王频婆娑罗王，我好钦敬你， 特登专程嚟探访你。 大王，好多谢你。不过我而家已经系沙门，请你唔好再叫我做太子啦。 好好好，沙门，请接受我嘅清水供养，饮一啖先。 大王，多谢你。啲水好清凉，好润喉。 系啦，沙门，我好钦敬你，请你允许我同你洗脚咧。 大王，你真系谦虚有礼，我祝福你。多谢大王嘅供养，唔知大王远道光临，有咩指教？ 系咁嘅，沙门，以前我见过你噶啦，当年喺竞技会，沙门你身为太子，一口气夺得几项冠军，当时你雄姿英发，威风八面，直情系全场瞩目，所有视线都集中喺你身上嘅。嗰阵时嘅悉达多太子，直情系富贵繁华嘅化身，令人赞美，令人羡慕嘅。 大王，呢啲都系好耐之前嘅事啦，我哋无谓再想当年啦。 啊，系啊，但系。今日你改变了生活形式，由繁华富丽转归平淡，仍然另有一番神采，但是高贵的仪表就未减当年，正是这一点我就已经由衷敬佩了。 大王，我都是这样啫，你无谓赞我了。 是你沙门，对于你学到我真的有些好奇，你可唔可以讲俾我知你点解会咁做呢？ 可以可以，其实好简单，我学到系想打破生命嘅迷惘，想探求人生真理，所以就离开皇宫，出外沉思访道。不过而家仲系喺学习阶段，仲未有成就。 咁啊，不过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快乐噶噃。如果冇快乐，人生就会冇味道，咁又边度有情趣可言 呢？享受系有多方面嘅，有啲人鍾意奢侈豪华嘅生活，但系有啲人就喜欢简单清静嘅日子，大家都系享受，都系快乐，只要适合自己个性咁就得啦。 咁又系，系你沙门，你离开皇宫又有啲咩发现呢？ 有好多添， 哦， 例如苦行林修道者修道嘅方法错误咧，佢哋徒然摧残肉体嚟祈求投生天堂享受快乐，呢啲观念同方法都系错嘅。 哦，咁仲有冇其他发现咧？ 有，譬如阶级距离就有好多痛苦啦，大家同埋系人类啫。但是有不公平的待遇，始终是苦恼的根源。 咁啊，不过呢啲对你有咩影响呢？ 当然有啦。自从我了解咗皇宫外边嘅真实情况，我就更加有毅力，学到嘅信念就更加坚强。我要喺人世提倡阶级平等。 啊！ 我仲要令大家解脱生死轮回。 咩话？沙门，你咁够胆？要提倡阶级平等， 是 你都知道四姓阶级制度是摩奴发展定下，是传统制度来的。 我知道，但是不合理的事物就应该改革。 唉，沙门，生死轮回是上天制定的法则，任何人都不能够打破它的。我看你的宏愿只是妄想而已。 不是的，我一定要这样做，我相信我会成功的。 好好，三零侍卫， 在 你拎个净水瓶嚟。 系，大王，净水瓶喺度。 嗯，沙门，我敬你一杯，请你接受我嘅清水供养。虽然我哋嘅观念唔同啫，但系我仍然好欣赏你。 好多谢大王厚赐，我接受了。 好好啊，沙门，咁好嘛？我哋好有缘分，我愿意将我一部分嘅国土送俾你，仲希望你可以同埋我一齐打理国家政务添。 多谢大王嘅好意啦，不过呢样赏赐恕我冇办法接受。 哦，你点解冇办法接受呢？你怕咩？ 唔系唔系，我唔系怕，只系唔想做呢种工作。我嘅工作方向系对治生死苦恼，譬如贪欲、真念、愚痴等等。 哦， 呢啲恶劣嘅情绪一日唔清除，生命嘅苦恼就永无宁日噶啦。 好啦好啦好啦，到呢度为止啦。我已经好明白沙门你嘅志愿，我亦都唔骚扰你啦。 一切法好似大风吹浮萍，冇乜依赖。我路过桂景，就是要去求见一位道长，请求他指示真正解脱苦恼之道。 好好好，不过我最后仍然有一个愿望，请沙门应承我先。 请问是什么？ 好简单，就是将来沙门你成道之后，请你尽早来教导我啫。 哦，这样是吗？好应该的，我应承你，我不会辜负你的祝福的。 好，那我告辞了，再见 大王，再见。